天冷，我想回家，年少已经不在。今天的雨点洒下来，那滋味就是爱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现在冬去了春来雪花了

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这是已经到两位数的一个年份，1994年。对于王靖雯来说，这一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，因为当时还叫做王靖雯的王菲，在这一年里连发了两张专辑，分别叫做《迷》和《天空》，他们带着欧美音乐的养分，这两张专辑也打开了大家的耳朵，尤其是《天空》，你可以从她身上嗅到一种破釜沉舟的自信。比之前大多数的苦情歌的腔调是截然不同的，它会让你知道原来流行歌曲还可以这样来表达。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，我的天空 发财呢。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。 爷爷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 对呀，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，